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人潮滔滔过，仍然用心爱着你，不必计苦与乐，爱与恨。 听到来自张学友和李瑞恩的《长流不息》，这里是和你去追风，我是江帆，早上好。那么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阵雨，因为明天是一个阴天哈，所以晚上有下小阵雨的可能。温度呢，最高温度是29度，最低温度15度，南风3级。这两天的气温也是越来越高哈，你像昨天前天直接就突破了30度，今天明天目前的天气预报啊也是29度，从后天开始又是持续的一波30度以上的高温，夏天就要来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好夏天的准备呢？继续来听到郑中基和陈慧琳《制造浪漫》。 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平 淡之中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，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，奇妙 幻想，这城市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也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尽情徜徉 幻想，缭乱的霓虹变成感情无暇的星光，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，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，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， 甜蜜难计算，有反不来纠缠，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，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。 制造浪漫，来自郑中基和陈慧琳。昨天腾讯新闻推了一条消息，看了之后我也是蛮哭笑不得的，说高校一个男生向心中的女神表白，摆上了心形的蜡烛，送上了鲜花等等的，在一群人的起哄之下呢，女神就接过了鲜花，但是接过鲜花之后转身就立马还给了男生，也不知道这一出闹剧闹的是哪一出啊。然后紧接着呢，说让男生更心酸的事情来了，保安赶到了，轰散了现场的人群，并且分分钟之内就把满地所有的心形蜡烛用水给浇灭了。看到这条之后我也有点感叹，哎，好像怎么现在什么大事小事都能上新闻呢，不知道这种事情上新闻的意义在哪里，但是看客也就看个热闹吧。好了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，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寂寞的感觉，我是江帆。 没附上分开的真相，在寂寞心中，原来常需要一种被爱，一种被爱的感觉。 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， 亲子互动，探秘恐龙山，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，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爸妈咱们出发吧， 我行我素，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，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，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，释放鲜明运动个性，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，精彩同行，潮流自作主张，建议零售价20.48万元起即刻购车，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，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-994-3555。

五方桥东向西，从黄场路到东五环路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。京通快速路东向西，从定福庄东街到四惠枢纽东路有4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。京沪高速南向北，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2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。京港澳高速西向东，从万丰路到西三环南路辅路有1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。再来看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，西二环南向北，从蔡胡营南路到复兴门外大街有4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。万泉河路北向南，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有0.7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东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分钟寺桥到垂杨柳东里有2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东三环北路北向南，从北三环东路到朝阳北路有4.1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东四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南四环东从南四环东路到东四环中路有4.2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。普通道路方面呢，汉河路北向南，从汉河园路到闵庄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。杏石口路西向东，从杏石口路辅路到汉河路有0.9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广安路西向东，从六里桥到马连道路有1.4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北湖渠路北向南，从来广营新北路到新店路有0.6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江庄路东向西，从湖光桥到鼎城路有0.8公里拥堵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。所以提醒经过以上路段上班的朋友们，一定要注意提前避开拥堵，规划好上班的路线。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的《掌心》，这里是和你去追风，我是江帆。 只在梦境中扎营，在茫茫的天河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。想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？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， 而心房是你给我的无期独行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 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 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， 看看你也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。 摊开你的掌心，握紧我的爱情，不要如此用力， 这样为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这样为我痛我碎我的心，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。

双手让房间的热轻轻的呼，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冷的四处，我捧着杯子围成圆圈像咖啡色的湖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，我将雨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，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过去，捧在手里呵护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。曾经我们连幸福只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。就算我们相爱已经不如从前，我只希望你能时常在。我将热水开着让镜子里的我起舞，我还是习惯走着你常走的路，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，只是我如何都找不到你的温度。曾经我们连幸福只差一点点，而如今我却离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，我闭上眼睛好温暖我冰， 来和你去吹风，我是江帆，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。目前为止呢，地面上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的，我们来看高速路和快速路方面呢，首先京开高速南向北，从福新路到京良路有1.4公里拥堵，辅十路西向东从京拉线到汉城路有3.4公里拥堵，北三环东路西向东从太阳宫桥到东三环北路有2.9公里拥堵，东三环北路北向南从北三环东路到朝阳北路有4.1公里拥堵，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南四环东路辅路到东四环南路有1公里拥堵。以上呢是低于十公里的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的路段。那么普通道路方面，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的有汉河路南向北，从玉红北街到闵庄路有0.6公里拥堵，玄武门外大街南向北，从罗马市大街到玄武门东大街有1.1公里拥堵，学院路北向南，从清华东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有1.5公里拥堵，东三环南路辅路南向北，从南三环东路辅路到大洋房路有0.6公里拥堵，西长安街西向东，从北新华街到人大会堂西路有0.8公里拥堵。所以提醒以上我们的这个要经过的司机朋友们哈，注意绕行。再来看这个目前连续拥堵时间较长的哈，首先万泉河路北向南，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连续拥堵了2个多小时了，平均时速也是低于10公里。西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西三环中路也已经连续拥堵2个多小时，中关村北大街北向南，中关村北大街辅路附近连续拥堵2个小时，京港澳高速西向东，从西五环路到城内街连续拥堵了104分钟， 京藏高速北向南，从石板房南路辅路到居民团结路也连续拥堵了103分钟了。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，路上注意安全，平安的到达单位，同时注意避开拥堵。我是江帆，今天的和你去吹风就要和你说再见了。节目的最后，给你送上一首我特别特别喜欢的，来自崔健《花房姑娘》。 你说我真正你坚强，我说你时尚你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哦一样。你说我时尚最坚强，我说你时尚最善良。你说我时尚最坚强，我说你时尚最善良。在这里不够